彩票。 相声演员孟凡贵携福成酒业的全体职工在这儿祝您在今年大吉大利。 更将一汽大众飓风迪4S店祝愿1033的听众朋友们在今年里抱着平安，拥着健康，揣着幸福，带着甜蜜，牵着财运。 金鸡报晓新春到，北京家族汽车大厂长江实业全体员工向1033的听众朋友们拜年了，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 把酒当歌，歌盛世，闻鸡起舞舞新春，干一杯酒业，祝您天天行大运，快乐过新年。 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书场， 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钢刀，财是惹祸的根苗，气是雷烟火炮，四字并成一字，不差半点分毫。气要大了就得伤身呐。但是人生在世，谁也躲不过这个字儿去。就拿金灯剑客夏随良来说，恼羞成怒，气贯顶梁，到了这阵儿，后果一切一切他都不想了，他恨不能把白老、白一子、白云瑞、徐良、方书安等斩尽诛绝，他把三间匕首月的链子挂上，就想跟白老、白一子拼命。两个人拉架子，还没等动手的时候，突然三教堂外边来了五个人，小老道提灯在头前开道，这五个人就来到出事地点，一看这要动手打仗，为首的这个人喊了一声，且慢，金灯大剑，先别伸手，老身到了。大家一听啊，说话的是个苍老的声音，还是个女人。金灯剑客甩脸观瞧，一看为首的是个老太婆，哎，收拾得干净利落，这老太婆腰板倍儿直，走起路来咚咚咚，跟小伙子相似，宽宽的肩膀，一张饼子脸，两只笑眼儿，不管这个人是发愁还是什么原因，哎，你瞅着他老是笑，满脸都是皱纹，牙往里头瘪瘪着，在嘴的周围全是小坑了，两鬓皆白，看这意思至少也得有80岁挂零，梳着个小疙瘩揪在脑瓜顶上，金簪别柄，身上穿着又肥又大的一件布袍，腰里扎着袋子，手里头拄着一条龙头拐杖，龙嘴里含着一颗子午问心钉。别看这老婆那么大年纪了，俩眼倍儿亮，说话声音洪亮， 在他身后跟着二男二女。这俩男的长得不好看，李元丑跟一对地缸差不多丑，矬骨伦敦，压骨伦敦。上垂手这个是红脸，下垂手是个花脸，两个人都头顶虎头巾，腰里围着虎皮的围裙，每人掌中一条独角铜人槊，看岁数也有三十岁挂零了。这俩女的长得可不错，都是细条条的身材，一个穿红，一个挂绿，每人掌中一条链子飞抓，长得这个头、腰条、模样、五官，可以称非常俊俏，也在二十岁挂零。在场的人有一半认识这五个人的，可也有一半不认识的。金灯剑客夏绥良跟他们熟悉，他一看呢，来的是熟人，心里非常高兴。闹了半天来的这老婆就是巫山派的副派主，人送绰号笑面妖婆女阎罗，姓孙呢叫孙月梅，孙派主。后边跟的二男二女都是他的子女，这是一家的五口，人称巫山五强，在江湖上也赫赫有名啊。巫山派要比起峨眉、少林、昆仑、莲花比不了，但是也是仅次于这几个大派，实力比较雄厚。这个笑面妖婆孙月梅，她有个大师兄，他这个师兄就是三手真人刘道通。在咱们一开始说白眉大侠的时候曾经说过，刘道通号称江南五真人之一，是著了名的剑客。想当初百冲霄楼同往镇质子白玉堂他也参加了，保襄阳王造反刘道通也参加了，赎夺悬空岛他也是元凶，后来跟开封府三侠五义闹摩擦，直落得没有立足之地。刘道通一口气跑到阎王寨参与实阵赌输赢，结果死在山西堰徐良的金丝大环宝刀之下，得了个可悲的下场。消息传到巫山，传到老妖婆孙月梅耳朵里，她是痛断肝肠。提起三侠五义，尤其是白眉徐良，她是恨入骨髓呀。她恨不能离开巫山，赶奔开封府，把山西堰徐良撕碎了、碾烂了，她才解恨。但是作为巫山派一派的副派主，事儿比较多，始终啊他也没有如愿。前些时飞云道长郭长达死在东京，消息传到巫山，他得着信儿之后是更恨徐良啊，心说这回啊无论如何我也得抽个时间去找徐良算账。恰在这时他接着一份请帖，这请帖就是金灯剑客夏绥良和三教堂大堂主翻掌镇西天方天化给他来的，约请他出头帮忙赶奔山西万里白树林 三教堂，参加三教八十一门英雄盛会，实则就是叫他帮忙对付开封府的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以及上三门的高人。这个老妖婆见信之后是非常高兴，正中下怀，因此把巫山派的事情料理料理，带着俩儿子、两个女儿以及随身应用之物赶奔三教堂。在路上紧紧的赶路，哎，半夜前到了三教堂了，何巧一进门正遇上这个事儿。这个老妖婆已经跟小老道、小和尚打听清楚了，一听说徐良他们都在，他心中暗自思想，这可太巧了。他一听有徐良啊，就忘记一路之上的辛苦，也不渴也不饿了，急于报仇。这就是他来的经过，闲言少叙。他领着二男二女来到里边，见着金灯剑客夏随良，一问这怎么回事，那白脸小老道是谁。夏随良向他一介绍，孙月梅一阵的冷笑，哈哈哈哈，金灯大剑呐、啊，您的身份太高了，您怎么能轻易动手呢？杀鸡焉用牛刀，我们正赶上这个事儿，干脆就把这个小老道交于老山吧。夏随良有夏随良的想法，你别看他吹胡子瞪眼，真要跟小剑魔白老白一子比他一处，他也不敢说有十成把握能取胜，他也触着白老一头。如果有人替他阻挡一阵，消耗消耗白老的体力，那么对他来说有利而无弊，所以他就同意了。好，不过你来了连口水都没喝，也没歇一会儿，我怎忍心让你动手。哎呀，我练就的员工我还在乎这些吗？金灯大剑不必客气，您在旁边瞧好吧。说着话，他的二男二女一字排开在身后一站，这老妖婆手晃龙头拐，是直奔白衣子。他光听说过白衣神童小剑魔，没见过，这是头一回啊。借着灯光他一看，这个白老也太年轻了，能有二十岁，小白脸小白胖子，好像念书的一个白面书生，他怎么那么大的名望呢？因此他这个心里头就产生了轻视对方。他用龙头拐一指，对面是小剑魔白衣子吗？无量天尊。白衣子本来打定主意准备跟金灯大剑决战，没想到半夜上来了几个人，把这个计划整个给打乱了，心中是十分不悦。他一看对面这个老婆子说话的意思是非常轻薄，没拿自己当回事儿，小剑魔是十分的生气，把宝剑一晃，厉声断喝：“呔！对面妖婆，你是何人？”老山是从巫山来的，我是巫山派的副派主。江湖人称笑面妖婆，我叫孙月梅呀、啊。哦，听说过。小剑魔耳朵里还真有这么一号，但是印象不深。想吧，一瞪眼，孙月梅，莫非 你要代替金灯与某决战不成？对了，一点都不假呀。就凭金灯大剑那么高的身份，能跟你一个小娃娃伸手吗？对付你这道号的非老身不可。小燕儿有心跟他伸手，觉着太失身份，太掉价，不愿意了。你说不伸手吧，这老妖婆还真气人。就在这时，山西燕徐良拎着金丝大环刀过来了。老前辈，杀鸡鸭用牛刀，穿新鞋不能踩狗屎，对付这个零碎有我们就可以了，请老人家到后边休息。哎呀，小贱模一听这高兴劲儿甭提了，心说还是徐良会来事儿，正说到我心里头去。小贱模点了点头，徐良要多加小心。你放心吧，不劳老剑客叮咛。小贱模提着佛光剑推到后边去了。房叔安一看呢，赶紧打刘旭，肉一声跳过来了，你孙月梅一听什么味儿？哪块来绿豆蝇了？怎么嗡嗡直响？他一看面前站着两个丑鬼，上水手这个面赛紫阳干。大片牙，黑牙根，两道刷白刷白的眉毛往下耷拉着，头上戴软檀六棱超口软撞金顶梁门，倒拉三尖刺骨叶，是鬓插英雄球，穿青挂皂双套的镖囊，勒着狮子汗蹲裆滚裤，抓的虎的快靴，背后的刀鞘手中行着明晃晃一把宝刀。别看此人长得其貌不扬，但是身前身后也有百步的威风。他一瞅这白眼眉就猜到了，徐良不用介绍，他带着记号。但是一看旁边这位更难看，挺大个子水蛇腰，脖子细的好像擀面杖，脑袋大的好像个窝瓜，一阵风吹过来好悬把脑袋给吹掉，和饼子脸、斗鸡眉、母狗眼，还没鼻子，就一个小黑窟窿，蛤蟆嘴，嘴角往下耷拉着一嘴芝麻粒牙，没鼻子说话能好听得了吗？叫人听着都憋得慌，替他上不来气儿。特别他掌中使这把小刀，比那修脚刀长不多少。这老妖婆真是又气又笑。我说你们两个人都是谁？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那个白眼眉的丑鬼是徐良吧？正是山西人。孙月梅问题可嘣嘣嘣像球似的就蹦了三蹦，气的把龙头拐杖一晃，嗷嗷怪叫，丑鬼徐良，老身早就惦记着你呢，我要给死去的三首真人我师兄报仇雪恨，今天你出面是太好了，这就叫恶贯满盈，休走接下我。照着徐良一口气就削了七龙头杖，可徐良没还手，左躲右闪，巧妙的把兵刃躲过去。房叔安在旁边插话，你等会儿，那老东西你是真不识好歹，你听我把话说完了，你再伸手。你说什么？我说什么呢？这是我爹，我是他儿，当儿子的能不像爹吗？ 我得把事情交代清楚。我说老婆子，你这么大岁数了，你说你这何苦来的呢？你在家里头一待，吃点现成的，喝点现成的多好。你真是有福不会祥啊，千里迢迢跑这儿来送死来了、哎、你知我爹身份多高吗？名义上是白眉大侠，实质上他比剑客都高着三成啊。也慢说是你这模样的，就是成了名的侠剑客，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高人，也不是我们爷俩的对手啊。再说了，上年纪的人了，你这不多余发这么大脾气吗？刘道通都不是我干爹的对手，何况是你呀、啊？哎，我这人的心最善良，我打算劝劝我爹刀下留情。爹，七十不打八十不骂，你看他这么大岁数多可怜，您呢最好手下留情，把他脑袋剥了下来就拉倒就得了。啊啊，这还叫留情啊？可把老妖婆气坏了。徐良冲着房叔安一瞪眼，给我把绿球球滚到一边去。是儿谨遵爹爹之话。你说这多没意思，只要徐良一动，他是紧跟在后。小剑魔白云瑞和陈仓也不敢乐，房叔安拎着小片刀在后头保护着徐良，暂且不提。单说山西呀，瞅着这老妖婆一阵冷笑，我说小孙子，你是挺恨我呀，要给那个刘道童报仇雪恨，这是人之常情。不过方叔安刚才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你这么大的年纪了，心有力不足，我看就算了。在这个场合你伸不上手，也没有你立足之余地，你还是该扔哪儿来你就回到哪里去，以度晚年，何乐而不为？真要是伤了手，后果可不堪设想。撒西人的刀快可不杀无能之人，我看你好好想一想，是打呢还是不打？呸！徐良啊，少要用大言欺人，老身我还没拿你当回事儿。他轮拐刚要伸手，他俩儿子不干了，就是那一对臂刚，那红脸的叫无敌太岁孙奎，那个花脸的叫恶面太岁孙朗，每人掌中一条独角，娃娃说哇哇暴叫，蹭蹭从两翼就窜上来了。娘，您跟他们废什么话？一下把他砸死不就得了？娘在旁边观战，交给我们哥俩。这俩家伙就叫唤开了。徐良瞅着他们一乐，我这也没有骨头，你们俩争什么食啊？啊，叫唤什么？呸！你才是狗呢！老心儿，你竟敢伤人！这家伙，哎，这俩家可够横的。要不怎么叫巫山的五强呢？一个年轻，第二兵刃沉，第三武功高。徐良跟他们俩一伸手啊，心中暗想：不要轻敌呀、啊。如果不加注意，今儿个非栽跟头不可，好一好，不死即伤。别看徐良说话嬉皮笑脸，无足轻重，真伸上手了，120个留神，只有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这俩家伙把徐良困在当中，一个打上三路，一个打下三路，让徐良顾头顾不了尾，顾前顾不了后。但是徐良久经大敌呀、啊，那经验多丰富， 嬉皮笑脸叽叽嘎嘎巧妙地迂回在二人中间，一边打的徐良一边气他们俩。哎，我说二位，你们吃饭了没有？喝了水了没有？我就见事情不明白，我打听打听，我你们两个人怎么长得这么难看，还把这俩人气的，落得着这话吗？徐良接茬说，其实你们两人的个子都不小，就好像那面似的没有撑开，要把你们俩撑开，这个个子比我还高这一块啊，那人有撑面的，好小的你损到了你。这俩人可玩的命了，打了60多个回合，徐良使了劲儿了，大环刀上下翻飞，用刀光把两个人给扰住。这两个人是眼花缭乱的，一看前边是徐良，后边是徐良，左边是徐良，右边是白眉，也不知哪是真哪是假的。这俩人就豁出去了，有多大劲使了多大劲儿。打着打着，金灯剑客夏随良在旁边喊声：“二位，二位老贤侄啊，你们有劲儿没地方使去了。”那徐良都没了，你们还打什么劲儿？啊！妈，俩人一拨了脑袋不打了，揉揉眼睛一看，嘿，不知道什么时候徐良躲开了，我们俩闭眼瞎折腾呢。妈，这老心哪儿去了？就听身后咯咯一乐，徐良在身后呢。哎，挺好。哎，我看你们两个人练的还真不错。哎呀，吵鬼呀！你竟敢拿我们哥俩开心，这家伙！第三番又上来了。徐良本不想要他们的命，但这俩小子得寸进尺啊，属狗皮膏药的还沾上了。白眼门一琢磨，今天晚上这个阵势可也不小，别看不是什么英雄会，也不是擂台，人家人多，我们人少啊。现在金灯剑客夏随良占着绝对的优势，如果跟这无名的小卒纠缠的时间长了，消耗一定的体力，在拼命的时候那就非吃亏不可呀。老心一想，算了，不赌不谈，非战死，对这样的人你感化不过来，非杀不可，这叫杀一儆百。等徐良想的是，大环刀的招数唰一晃，八卦万圣绝命刀，那刀招过多快，他使了个声东击西之法，唰唰唰晃动宝刀奔孙奎猛攻。这孙郎在后头跟着，打算帮他哥哥的忙，哪知道徐良打着打着，冷不丁来了个鹞子大翻身，唰一扭头奔孙郎来了。孙郎是措手不及，大环刀正劈脑门子上头。徐良那刀够多快，耳轮中就听见给来个二一天作舞，就说徐良啊，那手艺真不错，给孙郎劈开了。不信上秤腰，这两个半上下差不了二两。孙奎一看兄弟死了，拼命往前一纵，老心徐良刀走下盘，正砍在他腰上的叫拦腰锁玉带，失手两。 以史为镜，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书场。 黑眉大侠徐良刀劈二怪，孙奎和孙朗双双毙命，可疼坏了他们两个的妹子梨花仙子孙凤如，桃花仙子孙凤娇，这俩女贼各晃链子飞抓，从两翼包围了徐良。 那徐良久经大敌能在乎这个吗？徐良心里说话，我老师跟我说过，说我现在变得有点发狠，杀的人太多。可是老师，你光看的一面，没看的另一面。就拿今儿这事儿来说，叫我怎么办？不杀行吗？你不整死他，他就要想法整死你。你敌众我寡啊，形势极其不利，在这个时候就得当机立断呐。徐良呢，还不愿意跟女人打交道。你别看他好乎一切，风跟什么人？上了年纪的还可以，这样年轻的女子，长得花容月貌，有什么好离弃的？知道的行，不知道的说自己品质不正。因此徐良绷着脸儿，跟这姐俩站到一块儿呢。可这俩人呢，虽然是报仇的心切，那能耐照徐良差的多的多呀，一伸手就白给。咱们书说简短，也就是十六七个回合，耳中中就听见噗噗，两个女人是双双毙命。山蟹徐良抬鞋底儿，把金丝大环刀上的血迹擦净。老师，休怪弟子，我可大开杀戒了。在这时，笑面老妖婆孙月梅疼的是死去活来。儿哎，女儿哎，肉哎，孩子，你说你怨谁呀？其实哭也没用，你这事怪谁？就怪他本人。谁让他从巫山跑到三教堂这玩命呢？这不自己找倒霉吗？孙月梅晃动龙头拐找徐良玩命，徐良本不想要他的命，心做事儿别做太绝了，留一个活口来吧，再三容情。但是这个老妖婆得寸进尺，非把徐良置于死地而后快，不但舞动龙头拐，而且拔出子午问心钉，啪啪啪啪啪啪，奔徐良的致命之处。老仙徐良一看，算了，留着他也是个祸害，我可没使暗器，这你首先使的，可就别怪我白眼没无情了。徐良打到二十个回合，飞身形往外一纵，抖手就是一镖。你别看他打徐良没打着，徐良打他跑不了。这一镖正中梗嗓咽喉，扑通一声，老妖婆翻身摔倒。没等徐良伸手，方栓先蹦过去了，手起刀落，噗，脑袋给砍下来了。方叔安把大脑袋晃，还在这吹呢。你瞧瞧，你这一刀多有功夫，哎，削瓜切菜一般。爹，我替你费了劲儿了，把脑袋剥了下来了。这五个人这一死，鲜血染红了院落呀！金灯剑客一瞅，哎呦，白眼泪呀！你可够狠毒的，儿拿命来！他刚想过去，在他身后，三教堂的二堂主铁掌劈雷子詹峰飞身形就跳过来了。老剑客，用不着您，这徐良算个什么东西？把他交给我！詹峰是扑奔徐良。徐良一看二堂主过来了，心里说话，对不起，这仗我不打，不到玩命的时候我犯不上冒这个险。他心里清楚，真要跟二堂主站在一块白给。徐良够多滑呀，冲着二堂主一乐，嗯，你挺好啊， 撒气人有点累了，我打算回去喘喘气儿，我换个旁人吧。啊，再见再见。 提着刀子回来了，可把二堂主气坏了。徐良贪生怕死之辈，莫非你怕了本堂主不成？ 哎呦，一点， 你过来。 嗯，我就是不过去。 房叔安把大腿一拍，你瞧瞧，你我爹，你瞧多聪明。好汉不吃眼前亏，你见好就收。嗯，我又学了一手。这位在旁边紧吹紧给溜。二堂主一看徐良不伸手怎么办呢？他点手唤白云瑞，还没等云瑞过去，肩担日月斜昆仑陈仓跳上去了。二哥来了，咱们老哥俩比比。詹峰心中暗想，陈仓啊，坏事就坏在你身上啊！你本来是我们三教堂的三当家的，跟我们离心离德，一屁股坐到开封府了。要不是这样的话，我们不至于这么惨呢、啊、到了现在，詹峰也顾不了一切了，晃动双掌跟陈仓是站在一处。这陈仓和尚能力是不小，但是比二堂主还差了一块。40个回合过去之后，陈仓一个没留神，被詹峰手起一掌正打到后背上。这詹峰叫铁掌霹雷子啊，那是铁砂掌，真要拍上这人不死就伤。但是陈仓呢，练就的昆仑闭气功，会金钟罩，一看掌躲不开了，老和尚舌尖一顶上牙膛，叫丹天一粒混元气气发丹天，丹天功的后背，就看他这后背崩鼓起了2寸多高，比铁板还坚硬，就这样把铁掌给他闭住了。虽然说闭住没受伤，但是他可没站稳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往前抢了20几步，扑通一个跟头摔倒在地。没等陈仓起来，大堂主方天画跳过去了，把腿抬起来，别动，老三，哥哥对不起你，你先委屈2天。陈仓被人家生擒活打，软禁到三教堂。那么究竟陈仓是死是活，在后文书咱再交代。单说白老白一子，一看陈仓可是叫人抓住，小剑魔可沉不住气了，晃佛光剑点手换詹峰，打算跟他决战。詹峰一看是小剑魔过来了，他把脑瓜一扑了，没身就走。为什么不干啥？就凭他跟小剑魔伸手，6个也白给。詹峰也没吃眼前亏，他这一回去，金灯剑客一看，那还是我的事儿了，干脆别叫别人耽误时间了，我呀非报前几天之仇不可。就这样，金灯剑客下随良点手换小剑魔，舞动三间匕首月，两个人就站在一处。前文书咱说过，金灯剑客下随良要论武功名次上啊排的第4，白老白一子呢要论武功从名次上排到第6，俩人还隔着一级。但是金灯剑客的伤没太好，软肋也受了伤了，耳朵也受了伤了，虽然说不太重，这么给他带来不便啊。 他要使足了力量，这伤口隐隐作痛。可小剑魔则不然，血气方刚，精力充沛啊。因此两个人这一伸手打了个四军力敌，不差上下。咱们书说简短，120个回合过去了，没分输赢。人们都在两旁静悄悄地看着，徐良不白给呀。徐良一边歇着一边仔细留神，他看小剑魔的剑术究竟有多高。他一瞅这把佛光剑使的是峨眉绝剑的招数，果然身手不凡，不愧叫小剑魔。一开始一招一式看得挺轻，到后来越打越快，分不出个数来了，一团白光把小剑魔给护在里边了。他再看看金灯剑客，那更了不起了，怪不得夏遂良这么横，掌中的三尖匕首越是神出鬼没，再挂上一丈三尺多长的五金链子，抡起来呼呼刮风啊，好像霹雳狂风一般，风雨不透。那也就是小剑魔，换旁人呢、早就栽到那儿了。白玉瑞往前一凑合，三哥，你看怎么办？看这意思，白老未必能讨出便宜。我也是这么看的。老兄弟，要实在不行，我们赶紧派个人回去送信，到山家庄把各位老剑客赶紧请来，光靠我们几个人是白给。我也是这么想的。那谁去呢？徐良有心去，一想不行，虽然我的能耐远远比不上小剑魔，但这阵人手太少啊，我这一走等于撤个梯子，再回到沈家庄再把人请来得多长时间。一旦小剑魔和我老兄弟房叔安他们有个闪失怎么办？白云瑞要请去也不行，云瑞是硬台柱子，在这种场合他离开也是不利啊。那么这个事儿呢，就得交给西部大头鬼房叔安，他走与不走，在与不在，无足轻重。徐良把房叔安叫过来了，房叔安，你想个办法，使个脱生之计，赶紧回到上家庄前去请人。 站长，我也想到这一点了，光靠咱们爷几个是不行的，我说走就走。 房叔安就打算抽空走，但是他们这一咬耳朵被昆仑僧看见了。他虽然没听见他们说的是什么，察言观色也猜着了八九。弥陀佛，哦，这几个小子要商议什么事儿呢？甭问，大概他们感觉到形势不妙，打算请人去吧。嘿嘿，要真是这样，你们是痴心妄想，我非盯着不可。这老家伙就住了意了，房叔安不知道。领命之后，老方这俩手啊往裤腰带上伸，哎呀，人吃五谷杂粮啊，到时候就犯病。我这肚子怎么这么疼呢？我各位，你们先在这儿，我找茅房方便方便。冷个冷冷个冷，哎呀，这肚子拧肠疼啊。其实他说这话是给别人听，他往后一撤，滋溜钻到胡同里了。老方到了胡同，回头一看没人跟着，也是一股激劲儿，把大脑瓜一晃，脚尖点地，噌，窜上矮 矮墙，双腿一飘跳到墙外，再往前走是高墙，方叔安蹦不上去，利用飞抓百炼锁抓住墙头，他上去之后骗过墙头，跳到三教堂的外边。方叔安把飞抓百炼锁卷了卷，揣到怀里，手提小片刀，晃着大脑袋就撒开鸭子了。方叔安一边跑一边骂，骂谁呀？骂陶禄等人，你这帮老家伙太奸了，你们就没想想，我们爷儿几个敢问三教堂，到了虎狼窝能好得了吗？这么长时间不回去，你们怎么就不来给打接应呢？非得回去找你们，你们才来吗？人老奸马老滑，这话是一点儿都不假呀。等我回到沈家庄见着你们，我呀就得说你一句难听的话，好解解我胸中的闷气。他正低着脑袋往前跑呢，就觉这脖子叫人给掐住了。哎呀，慢点，上不来气儿。回过头，老方一瞅，可吓坏了，正是三尸毕丘卧佛昆仑僧。昆仑僧脸上一阵的狞笑，大头鬼，干什么去？哎呦我的妈呀！哎呀，我当是谁的？闹了半天是大和尚。你看咱爷俩感情还真不错，刚见面您就对我这么好，你看我这走这么一会儿还用你送干什么？撒手撒手，甭送了，回头见，回头见。啊呸！谁送你？你死不要脸！说，你想干什么去？是不是打算搬兵求救？方叔安一听坏了，让这老家伙给猜着了。但是方叔安哪能轻易说实话呢？不是那么回事。我这两天吃东西吃的不对付，肚子脚肠疼，刚才我在三教堂找茅房没找着，我出来找茅房来了。 胡说！ 姓方的，现在你要想逃走势比登天，你再滑你也滑不掉了。说实话，你要不说我就掐死你。哎哎哎呀，慢点慢点，我你掐的我上不来气，我怎么说呀？昆仑僧把这手松了松，方叔南跟他对付。哎哎，我说昆仑僧，你要是好样，你把手松开，你讲话了，我好比一个小兔子，你好比一只雄鹰，我还能跑得了吗？他我这两下子在您老人家面前我狗屁不是，你何必草木皆兵抓住不放呢？你等我说完了，你爱怎么地怎么地还不行吗？昆仑僧一想也是这个理儿，心说要不松开他呀，让他临死也小瞧我。他往周围看看，森林大山别的情况一点没有，他放了心。他大手一张把方叔安放下了。我告诉你方叔安，我知道你想的坏，你想跑你可跑不了，你只要一动，我手起掌落，击碎你的狗头。说吧，到底干什么去？哎呦大和尚，您刚才说对了，我们实在没招了，觉着人手不足，我干老让我回去请人去。嗯，这倒是实话。请谁去？请那些老糟头子呗，对不对？那个野外老剑仙陶禄，这您都熟悉了，打百步神拳无影掌那呗，不还打过你呢？不是，废话，我先说。哎，还有呢，那个梅良祖老梅头，还有那个倒骑驴的古云飞，还有那俩大和尚， 风僧最不提凌空，大礼佛欧阳普中，还有那个老道就霹雳狂风水上浮舟诸葛元英，还有那个镇北海恶面昆仑锁上官方，就这些人呗。他们现在何处？都在沈家庄呢，离这儿大概能有个十五六里地吧，住的小诸葛沈仲元家了，我回去去请他们。还有呢，没了，就这点事儿全给你抖了出来了。哎，我说大和尚，人呢活到世上都得求人，哪不交朋友呢？我看咱爷俩挺投缘，别看水火不同炉，那是门户之见。其实我这人可好的，你要跟我处长了你就知道了，我这人为朋友两肋插刀，只要你高过手能把我饶了，此恩此德我是铭刻肺腑。咱交个朋友怎么样，老哥哥能不能把我饶了？呸，谁是你老哥哥？方叔安呐，你小子这叫恶贯满盈啊，你做的坏事比徐良和白云瑞还要多的多。你知道武林人恨你恨到什么程度吗？恨不能把你抓住扔到油锅里把你炸了。可惜他们都没在当场，大伙出不了这口气呀。但是要把你留下还是个祸害，今天也就是今天，你闭眼。方叔安这回一点咒念都没了。老方一想，完完完完完完呢，我这条小命这才交代。要换旁人呢，闭眼睛在这等死，临死得有骨气。这方叔安则不然呢，没羞没臊没皮没脸呢，在没死的前一秒钟他也得挣扎呀。这方叔安就喊上了，来来来，救命啊，谁在这里救命，我叫你喊。可把昆仑僧气坏了，刚要伸手，这两嗓子还真有效，就听树后边有人弹奏了一声，无量天尊，昆仑僧修得法门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萨亚，此就这一三个字不要紧。昆仑僧好像没尿到裤子里头，大和尚吓你一蹦多高，好，听说坏了，莫非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来了？真要来了，焉有我的命在？可是莫山就跑，人的名说的呀，你看人家这一报名，吓得昆仑僧都望风而逃。哎呦，把方叔安给乐的，我因为命大福大造不大，总门长来救我来。再看树后闪身出了一人，方叔安怎么看怎么不像八十一门总门长，等离近了吧，方叔安没气死。一看出来的是谁呀？这是开封府倒数第一的大饭桶圣手秀士臭豆腐冯渊。这冯渊呢专门冒充别人，你看这人不是没能耐吗，有个特长，学谁像谁，没事儿他就研究这些人说话的声音。他为什么这么干呢？冯渊想好了，这个动物当中这兔子最没能耐，它不是吃肉的动物，那打仗也打不过别人，但是兔子有特长，第一后腿长跑得快，我惹不起我躲得起，另外一个兔子还会登鹰，在时不可解还拿出一手绝艺来，那么我这能耐太次了，比谁也比不了，三十多岁的人了，再想长能耐是没那么容易了，干脆我就模仿这些高人的声音，在时不可解的时候我这一学 也能起到保护作用，能把别人吓跑。所以这冯渊呢没少下功夫学谁像谁。想当初他跟着北侠曾经到了一趟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见过两次总门长，他就把这声音模仿会了，要听过这个声的一点不差。这昆仑僧也听过呀，因此才把他吓走的。单说冯渊这个乐劲就甭提了，迈着方步来到房叔庵近前，仍然学着八十一门总门长的腔调，叔庵见着本总门长言何不失礼呢？你去你妈的，我臭豆腐你装什么大瓣蒜呢？你这是从哪儿来？武家混战无比该子陈特洛贝英子车叫老培养的。哦，你这个人真是没良心，我方才要不学总门长的声音，焉有你的命在。幸亏我这一嗓子才把他吓跑。人家也是，哎，我谢谢臭豆腐。哎，你从哪来？我从沈家庄来。哦，那帮高人来了，你全来了，都在后边让我前面开道。你们这帮混账无比该子一来就没有引子了，大家非常着急，让我前面开道，老少英雄随后就到。太好了。我说臭豆腐，事情是万分紧急呀，必须派人增援。这二坏说到这儿转身刚想走，站住！昆仑僧又回来了。原来这昆仑僧跑了一股了，觉着这事儿奇怪，心说这是总门长还吃人呢，我连影都没见着我就跑了，这要叫别人知道好说不好听了，哪怕我看一眼呢。聂族潜踪他又回来了，姐透过树林里一看，可把他气坏了，要不是八十一门总门长，闹了半天是臭豆腐，心说你可把我唬坏了，今天老僧焉能饶你们二人，哪怕砸死一个也算给武林除害。 就算轻轻的呼吸，心还是感觉痛。没有你的日子里，我变得好脆弱。轻轻一碰，仿佛就要飞走。Yeah、口袋里的双手曾被你温柔紧握，布满思念的空气，该怎么去摆脱？天灰的好寂寞，快乐悲伤被你左右。